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听众朋友，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欣赏电影《沙鸥》的录音剪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打败日本队，当世界排球冠军。但是由于前十几年一直没有机会，我几乎认定这已经成了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直到我已经是一个28岁的老队员的时候，机会总算来了。在即将举行的77年亚运会上，我们要和日本女排一见高低。我是多么兴奋呐！我日夜盼望这场比赛的到来。只要能打赢，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和牺牲。当然，我不知道需要付出的牺牲是那么大，代价是那样高。这一天，我们国家女子排球队正在进行出国前的紧张训练。随队的韩医生急匆匆地走进了训练馆，他和教练嘀咕了几句，就把我叫到了他的面前。 这是你的诊断书，走吧，上医院去。 哎，等我训练完了再去不行吗？ 不行不行，走吧。 我不太情愿地跟着韩医生来到了医院。谁知医生给我看了我的腰部骨椎病变的 X 光片以后，做出的诊断竟是要我永远地离开球场。 我不能离开球场。看看这个，他是不留情的。如果我继续打下去，会怎么样？后果很难预想，发展下去，有可能要瘫痪。大夫，还有多少时间？在我瘫痪之前。 半年，一年，也许还会更长些。那又怎么样呢？ 半年，3个月就够了，让我赛完这场球。 难道你要用你的后半生去换一场比赛吗？ 我要用我的一生去赢这场比赛。 胡闹，纯粹是胡闹。我真不理解。 韩大夫，你来运动队多久了？ 3个月。 3年以后你就会理解了。我等这场比赛等了10几年了。 从医院回到训练馆，训练早已经结束了，可排球队的姑娘们都还没有离去，她们看见我和于教练在谈话，就悄悄地围了上来。 别着急， 于指导。 怎么了，姑娘们？ 问呢。 于指导，沙鸥的事情领导上怎么决定的？ 体委训练处要开个紧急会议，还准备请运动医学研究所的专家来商量一下。 哦， 对了，沙鸥，必要的时候还要征求一下你妈妈的意见。 我妈妈？ 是，你就这么一个亲人，当然要听听她的意见了。 她还有个男朋友呢。 胡说， 不承认。这是谁的信？体委登山队。 登山队？是大威的来信。我顾不上羞涩，在姑娘们的喜笑声中夺回了大威的来信。亲爱的大卫，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盼望得到你的鼓励和安慰啊。 经过十几年的波折，我们总算都重返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小欧，当我来到阔别十几年的高山上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跳得多厉害。医生说这是高山反应，医生可以测定心率的快慢，可他能诊断出运动员的心在为什么跳动吗？十几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想着攀登，攀登。总有一天，我还要再次登上世界最高峰。 夜深了，我却躺在宿舍里久久的不能入睡。十多年前我和大威初次相遇的情景又在我的眼前浮现了。那一天我和排球队里的好朋友张丽丽去观看体育新闻纪录片，银幕上正放映着我国乒乓球运动员荣国团在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后向观众们频频致谢的镜头。看着看着，我不由得被深深的感染了。 哎，我们什么时候能这样？你别狂了。狂？谁不想当元帅，谁就不是好士兵。 这话谁说的？ 拿破仑。 我的天，这是个人英雄主义。 当运动员就是为了打赢吗？谁不想当冠军，谁就不是好运动员。 我广阔的平原地区， 我可不敢这么想。 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你要是不敢想， 而登山英 趁早别打球，没出息。 在冰 你有出息。对了，比你有出息。 前天训练你还哭鼻子呢。 你的 我们的喜闹声惊动了坐在前排的一位男运动员，他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我和丽丽赶紧停止了争论。这时银幕上又出现了登山运动员攀登高峰的画面，他们那身显得臃肿笨拙的登山服，我看了真觉得滑稽可笑。 存在的困难 都像个大狗熊， 但是只要想到有着伟大的党的领导， 就得快得快。 全国6亿5000万人民在做他们的后盾，他们就立刻浑身是胆。 张丽丽指了指前排刚才回头的那个男运动员，那位男运动员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们一眼，恰好和我的目光相遇。他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充满了朝气，透出英武智慧的目光。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国家女排又开始了艰苦的训练。那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学习日本著名教练大松博文的训练法，运动量相当大， 教练不断地抓起球朝张丽丽的左右两侧掷去，丽丽左右翻滚，拼着死力接球，不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精疲力竭了。最后他被教练掷来的球逼到了场地边的角落，可排球仍然一个接一个的无情地朝他砸来。丽丽喘息着挣扎着，终于她再也坚持不住了，她抱住了教练的腿，用含着眼泪的目光恳求着教练： 丽丽起来，坚持来。 看着这一切，我再也忍不住了，轻轻地嘀咕了一句： 母老虎。你说什么？ 于教练没有追问我的话语。紧接着我们又开始练习扣球，于教练将球一个接一个地向我左右侧抛来，我在跑动中跳起奋力扣杀，我不停地跑动，不停地扣杀，渐渐的，我的体力支撑不住了，可是排球仍然在我面前一个接一个地抛来。 你今天不完成二十个好球没完。来，注意击球点，动作连贯。这球不行，捡一个，十五，再捡一个，十四，不行，再捡一个，再捡一个，再捡一个，再捡一个，再捡一个。你不是身体不行，是意志垮了。今儿再打。 没想到像你这样的还让不让人活了。 你说什么？停止训练，就地开会。 会开完了，我来到食堂用餐。食堂为我们准备的饭菜，偏偏是我最不爱吃的红烧牛肉。我将牛肉盘推得远远的。这时，一位身材魁梧的男运动员端着饭碗走进餐桌，在我的身旁坐了下来。 怎么不吃？ 我不吃牛肉。你是谁？ 怎么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谁不想当冠军，谁就不是好运动员。嗯，像个大狗熊。 哦，他就是看电影时坐在我前排的登山运动健将。 把它吃了，你们那么大运动量，快吃吧。 我不吃牛肉。 你真傻，这是高蛋白，吃吧。吃了会怎么样？会生病，会吐，会死。你这么娇气，还想当运动员，还想当冠军呢？ 你这人管得真宽，我吃不吃跟你什么关系？ 说不定有关系。 莫名其妙。我正说着，于教练走了过来。 怎么不吃饭？先吃饭，有意见回头再说啊。来吃吧。 于指导，我不吃牛肉。于教练用刀子把牛肉切成了小块。这时伙房的炊事员端来了一盘炒鸡蛋。 来来，换个菜。 出国比赛的时候谁给他换菜？沙鸥，你不是志向很高吗？那就要在每件细小的事情上克服任性，锻炼意志，懂吗？来吃了它。 就吃，一盘牛肉还能把我难倒吗？我可不愿意在那位运动健将面前示弱。我一咬牙，夹起牛肉就往嘴里塞。 何必？何必？ 炊事员同情的话语使我感到委屈，我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可是不争气的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淌。我和大威就是这样认识的，并且逐渐产生了感情。往事的回忆使我忘记了时间，使我的心中充满了欢乐。这一天，我和队员们去服装店量制出国服装，谁知到了服装店，发现我的名字从出国人员名单上划掉了。我又气又急，匆忙跑出了服装店。张丽丽从后面紧追了上来。 沙鸥，你上哪儿去？ 我去找领导。 沙鸥，你听我说呀，不叫打就算了，我也不想再打了。打个报告申请离队，跟你一块回家。你怎么？ 丽丽，咱们从红领巾时代就在一起打球，对吗？ 是的。 人生能有几次搏，这话你不会忘吧？我们流了那么多汗，吃了那么多苦，又是为什么呢？难道真到了上阵的时候，这最后的一搏就坚持不下来吗？我们这一生也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丽丽，答应我，跟我在一起吧。 为了争取这最后一搏的机会，我在办公室找到了于教练。于教练神情很冷静，态度却很坚决。 我理解你的心情。最近我们在联系一位老中医给你治疗，如果治疗效果好的话，可以考虑你的要求。不过你妈妈派来了电报。 我妈妈不能代表我？ 是啊，可我们也得尊重家长的意见呢。他坚决要求停止你的训练，而且他最近就要到这儿来。 妈妈果真来了，而且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大威。妈妈和大威的到来给我带来了意外的喜悦，但是我和妈妈的第一次交谈却并不愉快。 我从来不愿意妨碍你的个性发展，事事都按照你的意愿办，可你打球打成这个样，我还能不干涉你吗？ 既然同意我走这条路，就该让我走到底。 可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到底的。孩子，你不要太固执了啊。妈妈还要到海南岛去考察，在这儿不能久留。我希望你立刻离开球队，和大威回去结婚。 那大威的意思呢？ 他自然希望你回去了。 那我找他去。 小欧， 夜晚，我和大威在林中小道上默默地走着。我是多么不愿意打破这幽静的气氛，又是多么不愿意伤害大威的心呢？可是，为了我的理想，我又不能不说。 谢谢你专程来看我，不过 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怎么了？ 我们的事儿一拖再拖，让你等了好几年，以后你不要再等我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拖累你。 你胡说什么呀？小欧，你听我说。 不，我不听，我的决心已定，谁也别想阻拦我。 小欧，你知道我们登山队的节祖生吗？我们登山队员有个规矩，在攀登险峰的时候，我们总是用这根节祖绳把四个队员的生命连在一块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危险，我们都生死与共。小欧，我就是来给你送节祖绳的，只要找到好的治疗方法，你还是可以打球的。 真的？不是拉我去结婚？ 当然。 还让我打球？ 当然。 都怕我瘫了。 激动的偎依在大威的肩头，他托起我的下巴，亲昵的刮了一下我的鼻子。 你呀、 我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但紧接着鼻子一酸，躺下来的却是又苦又涩的眼泪。几天以后，大威、母亲、丽丽和韩医生陪着我去看一位老中医。 好，上床。 我按照医生的吩咐在病床上躺了下来，老中医开始在我的背部、腰部进行按摩。当他用力给我捏骨的时候，一阵阵钻心的酸痛使我难以忍受，但我还是坚持着，坚持着。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还能打球，只要还能去夺下世界冠军，我什么都不怕， 努力点， 什么都能忍受。渐渐的，剧烈的疼痛使我的神经麻木了，世上的一切似乎都从我的意识中隐退了，我只记得打球胜利，打球胜利。我仿佛轻轻地飘到了空中，飞到了网前，一下又一下地把球朝对方扣去，比分牌上连连闪出得胜的比分。 大夫，我还能打球吗？ 可以，经过一个时期的恢复就可以了，不过要按时治疗，每星期两次啊。 稍 老中医的话语给我增添了信心，带来了希望。领导上终于同意我参加出国比赛了。这一天，我在送别大威的路上，悄悄地把消息告诉了大威。 哎，告诉你，让我去量出国服装了。 那是我批准的。 去你的！ 要是我不同意的话， 你敢？ 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是多么不愿意与大威分手啊！我们见面的机会是那样的少，而分离的时间又是那样的长。 我们来到机场候机室，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了下来，深情地互相凝望着。 受多了，每次治疗你可受苦了，怕不怕？ 不怕。 好好吃东西，养胖点。 哎，还记得我们那位女教练吗？ 逼你吃牛肉那个。 嗯，就是她。她那会儿已经30岁了，说不拿下世界冠军不结婚。 后来呢？ 后来一切出国比赛都取消了，她也只好结婚了呗。现在该轮到我了。 不拿下世界冠军就不结婚？ 嗯，当然。 快来， 大威走了，他们登山队要再一次去征服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我也要走了，我们国家女排要去迎战世界上最强的女子排球队。 日本队还是最强的对手，要发挥我们的特长。 放心吧。 好，祝你们成功。 再见。 沙鸥，再见。再见。再见。 等待盼望了十多年的决战开始了。虽然比赛是在异国他乡的球场上举行的，但我深深地知道电波将把我们的每一次成功和每一次失误都及时地传回祖国，传到首都北京，传到喜马拉雅山的高山营地，传到于教练的家。比赛刚开始我们打得非常顺手，但是随着日本队的顽强进攻，我们领先的优势逐渐被日本队一分一分一局一局地扳回了。 现在日本队发球，日本队七号发球以后，中国队在组织反击，中队扣球，这个双拉网把球拦在界内，日本队现在得分14比。日本队在组织进攻，中国队也加强防 守。Bravo！ 中国队进攻，中队扣球，日本队现在后排防守非常严，日本队主传的背后二号位扣球，中国队没有接球，日本队这时候反应以15比14领先一分。 日本队发球以后，我们将球扣了回去。日本队顽强地将球推起，他们跳起扣球，我要起拦网，但是球在我的胸前落了下来，拦网没有成功。日本队的队员高兴地跳跃着，欢呼着，我们却咬紧了牙关，强忍着眼泪，默默地走出了球场。回到球场的休息室里，我们面对着刚刚领来的银牌，谁也不想说话。还有什么可说呢？大威还在国内等着我的好消息呢，还有妈妈、于教练，他们多么希望我们。我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抓起提包和衣物，冲进了浴室。在浴室里，我忍不住哭了起来。从莲蓬头喷射出来的水柱，和着炽热的泪水不断流淌着。我们乘船踏上了返回祖国的航程，海鸥恋恋不舍地在我们上空盘旋飞翔。我默默地站在船尾的甲板上，眺望着海天一线的远方。不知什么时候，韩医生悄悄走进了我的身旁。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认真。银牌怎么样？金牌又怎么样？没有金牌，我们一样生活。 没有目标，就没法生活。我要的是金牌，不是银牌。是啊，韩医生还不能理解我的心情。我要的是金牌，不是银牌。为了夺到它，我已经等了十几年，盼了十几年了。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机会，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可是比赛结果却没能如愿以偿，这怎么能不叫人沮丧和遗憾呢？我已经28岁了，年龄和体力都已经不允许再让我参加国际比赛了。再见吧，球场，我要永远地离开你了。回到北京，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登山队又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喜讯。大飞他们胜利的消息给我失望的心灵带来了一丝快慰。 小欧，妈妈，妈妈，今天的报看了吗？ 看了，大飞他们成功了。 对，登上顶峰了。 瞧， 活鱼。 对，好好庆祝一下。 妈妈您真好。妈妈，您不知道我多高兴。 我看得出， 比我自己打赢了还高兴。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下一步 打算去当教练吗？ 不，等大威回来我们就结婚。我快30了，不打球了。以后我就当他的后勤部长，让他去爬山。 这就对了。你的腰有病，我本来就不赞成你去当教练，你早就该当新娘子了。嗯， 妈妈瞧您说的。 哎，妈妈给你看样东西。 妈妈从提包里取出一对枕头套，上面绣着排球奖杯。 哟， 这是妈妈给你准备的结婚礼物。 妈妈您可真逗。 沉浸在迎接婚礼的喜悦之中，暂时忘却了比赛失利的苦恼。此 此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盼望大威的早日归来。这一天，我购买了许多结婚用的物品，兴冲冲地回到了家里。 沙阿姨， 来，包里有糖，自个儿拿吧。 谢谢阿姨。 谢谢。 不谢。妈妈，妈妈， 我一进门，只见妈妈陪着两位陌生人呆呆地坐在屋里。见我进来，妈妈急忙掩饰着自己的不安。 小欧，这位是登山处的严同志。 沙欧同志。 两位陌生人默默地站起来，递上了大威的背包。 在登山队返回途中发生了雪崩。 雪崩？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又不得不信。可是话我再也听不进去了，我的耳畔不断地回响着雪崩的轰鸣。雪崩，雪崩，这话怎么那样熟悉？当年大飞和我在雪地里滑雪的情景时时地在我眼前闪现，这一切像烈剑一样穿透了我的心。为什么世界上偏要有雪崩？为什么遇上雪崩的又偏偏是他？他难道就这样离开了我，仅仅留下这块金牌和这封没有写完没有寄出的信？ 你们没有拿到冠军，你一定很沮丧，对吗？没关系，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搏斗，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目标是否达到，而是在于为达到目标所做的奋斗之中。 奋斗，奋斗，我何时停止过奋斗？可在奋斗之中，我失去了球场，失去了希望，失去了你，失去了这一切，我的生命就像这雨后屋檐下的水滴，那样孤单，那样乏味。 小欧，你该吃点东西了。小欧， 妈妈，生活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 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孩子，人还是要经得起挫折。 不，不，不，我失去了一切，我什么都没有了。小吴，孩子。我不顾妈妈的劝阻，披上雨衣，一头扑进了风雨之中。深秋的天空灰暗阴沉，萧瑟的风雨是那样的无情，打落了凋谢的花瓣，吹走了枯黄的落叶。 我踏着枯叶和积水，麻木的、漫无目的的走着，走着。我不知道今后的生活该怎么过，今后的路该朝哪里走。无意之中，我又来到了枫树林。过去我曾和大威多次到过这里，我们曾并肩走在这条林中的小路上，交流着训练的体会，畅谈着人生的目的。我们为双方的每一点进步而欢欣，又为双方的每一次失败而惋惜。而现在，在我的面前，只有这一棵棵枫树围绕着我，陪伴着我。穿过树林，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圆明园的废墟。这是多么神奇、多么雄伟的遗迹啊！在一片废墟和荒草丛中，唯有那一根根残存的石柱巍然矗立着。故地重游，触景生情。我想起了当年和大威一起来到此地的一段对话。 这圆明园是什么时候烧的？ 1860年，离现在100多年了。 是谁烧的？ 英法联军。 大石头也能烧吗？ 能烧的都烧了，就剩下这些石头了。 大石头也能烧吗？ 能烧的都烧了，就剩下这些石头了。能烧的都烧了，就剩下这些石头了。能烧的都烧了，就剩下这些石头。 我凝神地望着这一根根残破但又巍峨的石柱，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油然而生。是啊，在烈火和岁月的考验中，一切经受不住考验的东西都消失了，唯有这些石头却永远屹立着。我顺着枫树林中的小路往回走着，我意外地发现，在这万木凋零的秋风凄雨之中，枫叶殷红，松柏长青。在沉思中，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观众们的欢呼声。我听到球场在召唤，理想在召唤。我不该消沉下去，我要重新振作精神，去完成大威没有完成的事业，去走完大威没有走完的道路。 下线，看，集合完毕。 稍息。 同志们，稍息。我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排球协会已经决定请沙鸥同志任国家女排副教练。 从此我就和当年的于教练一样，对年轻的队员们进行了艰苦的严格的训练，为了让他们能够去实现我所没有实现的理想，我把自己肉体上的病痛和精神上的创伤都深深地埋在心底。我要在忘我的工作中去寻找欢乐，在无穷的奋斗中去追求幸福。 坚持！ 这一天，我正带着年轻队员进行训练，突然腰部一阵疼痛，使我差点摔倒。我刚扶着栏杆站稳，韩医生兴冲冲地跑了过来。 沙鸥， 沙鸥，胖丽丽的结婚请帖，这么大运动量，你还要带着练？ 没关系， 真拿你没办法。 来，快吃热吃吧！ 大家吃热吃。 尽管我腰部的感觉非常不好，但我还是参加了丽丽的婚礼。 我敬你一杯。 少，能谅解我？ 这什么话？你应该得到幸福，我们都该得到幸福。 婚礼在欢快热闹的气氛中进行着。看着新郎新娘幸福的笑脸，一种难掩的苦楚涌上了我的心头。 大家注意， 突然坐在我身旁的小女孩叫了起来。 哎，这很好吃。 我不吃牛肉。 小女孩的话语勾引起我对大威的怀念，我再也吃不下去了，强忍着眼泪悄悄地离开了宴席。我默默地走进了隔壁丽丽的新房，关上了电唱机。无意间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张荣国团抱着奖杯和鲜花的照片，我坐在沙发上不禁陷入了沉思。 阿姨，我要吃糖。 我一回头，那位小女孩正仿照着相片上荣国团的模样，捧起了一束鲜花和一只很像奖杯的糖罐。 阿姨，阿姨，你看我。我是世界冠军。阿姨，你是世界冠军吗？ 不是，阿姨不是世界冠军，阿姨什么都不是。孩子的天真话语无意中刺痛了我的心，我搂着小女孩，眼泪无声地淌了下来。 有个沙鸥阿姨，她腰疼也不怕，还要当世界冠军。 她是不是太傻了？ 不，我爸爸说，我爸爸说她是最好的最好的阿姨。 你爸爸是谁？ 爸爸。 我赶紧擦去泪水，走进屋来的竟是韩医生。 是你女儿？ 是。 她妈妈呢？ 在我受审查的时候她走了。 我真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但是此时此地 我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山欧，最近你的腰部情况有些不好啊。 怎么，你又要让我停止训练吗？ 不，我要尽一切力量帮助你。 我望着墙上荣国团的照片，轻轻地说，在他的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 我爱荣誉胜过生命。 韩医生默默地看着我，目光里流露出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从他的目光里，我感到深深的慰藉。是的，我爱荣誉胜过生命。我弯下腰想把小女孩抱起来，但是突然腰部一阵麻木，两腿无力地跪倒了。 阿姨， 你怎么了？啊？哎，好，啊，你快坐下吧。啊， 不行，我明白。 动动看，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行， 而且就发生在丽丽喜庆的婚礼上。 不行， 来动动看。 谁知道怎么了？ 小严，去把门关上。别哭，小严，别忘了明天还要去量出国服装的。这一次量出国服装再也不会有我的份了。当我住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的时候，我国女子排球队跟日本女排又一次拉开了战幕。这一天，虽然我知道中日女排的决赛正在紧张地进行，广播电视都在转播，但是我却没有勇气打开收音机。失败的次数太多了，我甚至害怕再听到失败的消息。球赛的失败比下肢瘫痪更叫我伤心。我坐在轮椅上焦虑不安地移来移去，突然隔壁病房里的一位小男孩冲了进来。 阿姨，赢了，我们赢了。 真的？我猛地打开了收音机。 中国队以3-1获得了这次比赛的冠军。中国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精神抖擞地走上了领奖台，场上的观众掌声雷动，挥舞起鲜花，祝贺中国运动员的胜利。我国女子排球队第一次在洲际的大型国际比赛当中战胜日本队，获得了冠军的称号。从此，中国女排冲出了亚洲，为今后走向奥运会、走向世界打开了通路。奖杯，这不仅是球赛胜利的标志，也是祖国荣誉的象征。可敬的运动健儿们，你们为祖国振民气，为民族增光彩，人民感谢你们，祖国感谢你们。 小男孩推着轮椅把我送到了电视机前，望着荧光屏上的发奖仪式，我仿佛已置身于欢乐的海洋。我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透过泪水， 朦胧地看见我的战友们激动地挥舞着花束，自豪地举起了奖杯。 奖杯，多美的奖杯呀！不过它一定很沉，很沉，因为那上面凝聚了我们多少心血和汗水呀！不，一切艰难困苦都算不了什么，只有这胜利的欢乐将在我心中永存。朋友们常说当运动员太苦了，他们再也不让自己的儿女去打球了，可我不。假如人真能转世，假如我还能再从头生活一次，还要当运动员，我还要打球，我还要争当世界冠军。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沙鸥》的录音剪辑，这次节目播送完了。